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分享好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和猴子相关的一些书籍，还有啊，说一说和猴子相关的一些人的那些事情。特别请到了一位和猴子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啊科普作家，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主任郭庚郭主任，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郭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的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做节目。 刚才我跟听众朋友已经介绍过了，郭主任，您和猴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怎么个密切法？您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呀？ 啊，我可以说我进入这个领域，进入这个行当呢，最开始就是养猴，做猴子的饲养员，而是养的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猴子，叫金丝猴。 哎呀。国家著名的保护动物， 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金丝猴呢，实际上它又叫仰鼻猴，它的鼻孔是朝天的，非常俏皮的样子，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洋名字，叫洛克安娜猴。为什么叫洛克安娜猴呢？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学家刚刚见到这个金丝猴的时候，看到他那个高翘的鼻子呀，不禁想起了欧洲十字军司令的夫人。这个夫人呢是个大美人，她是金发碧眼，鼻子翘翘的，所以特别觉得特别神似，所以就给她起了个这样的一个俏皮的名字，洛克安娜猴。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郭主任和这个猴子关系非常密切，除了他刚才说到他曾经是这个猴子的饲养员以外，现在您工作这个北京麋鹿苑其实曾经也养过猴子是吧？ 对，有一段时间曾经来过一个不速之客，是一只平顶猴。平顶猴呢非常珍贵，生活在中国的西南，但是呢那是好多年以前了，一只被人饲养的逃生的，流浪在大街上，后来被警察给救助下来了，送到麋鹿苑的。而我跟这只平顶猴呢，又关系特别好，我们俩人经常握手啊，经常那个眉眼相送啊，暗送秋波呀，所以那个同事们呢都觉得非常奇怪。当时那个饲养员呀，刚开始他不敢进那猴笼。后来我说不要紧，我先给你演示一下。哎，你一定不能跟他对视，不能跟他露牙，不能跟他瞪眼，而是用嘴那咂么，这么咂么着嘴，这么慢慢接近他。哎，果然特别奏效，你一这样他也跟你，这是猴子表示友好的一种语言。有人说你懂猴子语言，实际上猴子的语言你懂不一定是用声音来交流，而是用表情和动作来交流。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郭主任和猴子的关系密切，并不仅仅是工作原因，郭主任本身还是一个特别喜爱猴子的人，因为郭主任出了好几本啊写猴子的书是吧？ 对，一共三本。 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还有猿猴那些事儿。 没错。 除了这些写猴子的书以外，郭主任还有很多和动物有关的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有好几十本了吧，已经。 对，有20多本吧。 现在还出了有《12生肖探险之旅》《鸟看》。 对，鸟。 我们今天就要和听众朋友来说说我刚才提到这5本书：《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猿猴那些事儿》，还有《12生肖探险之旅》以及《鸟看》。 通过这样的五本书啊，大家就知道了这郭主任到底和猴子这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还有郭主任他现在正在忙什么事儿。郭主任，我这么说是不是呢？ 嗯，没错。一说起猴子，我就眉飞色舞，甚至当年做饲养员的时候，我一回到家，我爱人呢经常说，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现在这个表情就是一个猴子。就是我可能老跟他老与猴相伴，与猴共舞呢。有一个成语叫什么耳濡目染 啊慢慢的其实我的一些动作呀、啊、也有点这个模仿猴子。甚至你用这种表情和动作呢也可以和猴子进行交流。 嗯， 所以可能这是一种职业病吧。 我觉得这是特别可爱的职业病，郭主任。 也是敬业的表现吧，自夸一下。 好，回来啊，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样的三本猴子的书。先来说三本猴子的书啊，《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和《猿猴那些事儿》。这三本书应该是郭主任您近20年啊陆续出版的书。那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三本书呢？为什么历时将近20年出了这样的三本书呢？ 其实今天说的这三本书啊，拉开这个历史感，确实、啊、真是跨越了20年的这个时间。说到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实际上是我所有的这几十本书的第一本，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呢，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因为我做猴子的饲养员，而又有幸呢，有机会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呢派到了爱尔兰都柏林动物园。做中国猴饲养专家， 哦、 当时呢是扮金丝猴去进行这个，在爱尔兰都柏林动物园的展览，虽然是100天的展览，但是呢，我借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哈，当时还不到30岁，第一次出国，所以我想借这机会呢，这个吸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也特别的渴望，而且我还英语还算凑合吧，所以我呢买了一箱子，满满一箱子资料。回来以后就把这些资料，再加上在国外跟这个动物园的，特别是 Monkey House 这个猴馆的这些饲养员呀、饲养专家呀、这些科研人员呀进行交流，然后回来以后呢又养了很长时间的猴子，所以呢我把这些体会经历，特别是搜集回来的这些。国际上的这些猿猴的资料给它翻译过来，然后就写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也是因为当时我曾经在动物园工作的时候，我跟动物园的同行们说，我说有没有这方面参考书啊，人说没有，人说没人写，后来我说那我写吧，既然没有我就写了一本。所以当时94年我就出了我的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 但是您知道吗，我刚才听了您这样的一种介绍以后，我发现这本书啊可能给专业的人士看起来更合适，普通人看这书可能觉得这猴都长得挺像的，这区别到底在哪儿啊？ 没错，你不写不知道，原来你也觉得猴不就是猴吗？但是实际上啊，当时就我所知，你想想20年前，当时我记得，现在记得这数非常清楚，全世界的猴子号称有193种。 您说的是1994年的时候， 对，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呀。我记得最新的介绍当中说，全世界有400多种猴子。 没错，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分子这个分类学的这个在遗传基因这方面的这个达到这个层次以后呢，分类就越来越细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物种的分类越来越多，包括老虎，原来说。有8种老虎，现在科学家又说了9种老虎。你凭什么说呀？外表看不出来的，有时候2种老虎，经过对它的遗传基因的在分子层面的分析，它是另外一种。所以猴子竟然短短的20年长了一倍，不到200种，现在到了400多种了。 我觉得这长了一倍当中啊，除了有极少数的一些是新发现的种类以外，可能更多的这个种类都是因为这个分子学的这样的出现，才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和认识了猴子了。 没错，没错。比如金丝猴，20年前，当时我所知呢，就3种：川、滇、黔。川金丝猴，还有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不光有这3种金丝猴，还有一种叫越南金丝猴，还有一种叫怒江金丝猴。那你看，又怎么就分出来这么多呢？实际上，这个动物学家 对金丝猴做了更详细的考察和发现，所以发现就是作为仰鼻猴，它有不同的种类，原来就大致的有时候就把这些都分成一种了，比如羚牛，过去是羚牛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但是实际上有金毛羚牛、灰毛羚牛和黑毛羚牛，现在就分得越来越细了。 嗯，但是我也听出来了，刚才您谈到您这本书《世界猿猴一览》，也就是在我们国家第一本啊，把这个猴子分了，不管是当时194类也好，或者多少类也好，做了一个分类的一本详细的图谱的介绍。 哎，对，是一个分门别类的，对猿猴的分类地位，形态特征，行为习性和分布地点，每一种猴都从这四个方面做了详细的描述，同时还有手绘的插图，每一种都有手绘的插图，所以它是一个工具书，对专业人员、对饲养员、对动物保护的工作者是一个工具书。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世界猿猴一览》这样的一本啊，更适合专业人士看的书之后，下面就到了《猿猴亲子图》。郭主任，为什么又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呢？还有啊，刚才您说到了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其实更适合这个专业人士看啊。那这个《猿猴亲子图》它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来阅读呢？又讲了哪些的内容呢？ 好，《猿猴亲子图》呢是广东的这个花城出版社出的，它更重视这个可读性和可视性。因为我发现，在我搜集的很多的这个猿猴照片中呢，有不少啊都是妈妈抱着小猴那样的可爱的照片，所以我说你看我这么多这样的照片，结果那个出版社编辑说那就专门出一本书吧，就把这些照片集着，然后我就等于是把一部分所有得到这些猿猴的亲子的照片的，把它的文字给它补充上，然后又把它的分布地图给补充上。你听，在刚才那本《世界猿猴一览》中没有这种地图的分布，也没有猿猴的这种照片，特别是可爱的亲子之间的照片的，所以弥补了原来的那种这个可视性没有这么强的这个缺陷。但是实际上它的工具性呢又不如第一本，不如那个《世界猿猴一览》那么强。 您这是一本特别萌的这个猿猴亲子照片集。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的第二本猿猴的书。 那这本书啊，您个人认为啊，是不是就比第一本更加适合普通人阅读了呢？ 哎，没错，适合这个外行，或者说是小朋友们阅读。 有一点特别遗憾的要告诉读者朋友，刚才我们说这两本书啊，是郭主任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写猴子的书。很遗憾，这两本书现在都已经不再出版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本书《猿猴那些事儿》是现在正在出版发行的。那这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郭主任，快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这个《猿猴那些事儿》实际上呢，我在当时写完了《世界猿猴一览》的时候，就已经对这本书呢就有了一些构思了。当时我给起的名叫《世界猿猴大观》。 我们一起看看世界都有哪些猴。 哎，没错， 有文字有图片。 对、 嗯、 但是呢大家记得吧，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儿》。哎，那本书非常的，我觉得这名起的不错。 您就受启发。 我就受到了启发，干脆我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猿猴那些事儿》。这本书实际上跟我的第一本就是处女作《世界猿猴一览》啊，这个结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刚才那本书呢是一种工具书式的，什么猕猴啊、金丝猴啊，一种一种一种的猴来描述，是吧？而这本书不是，这本书是按照章回来描述。我呢这本书呢是按照概念、分类、分布、形态、进化、运动、食性、生殖、社会和通讯来这样的一共十章来描述的。比如说第一章猿猴的概念，谁是灵长类，对号找座位，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呢是关于猿猴的分类，叫灵长类家庭，猿猴同根生。这是我说的，我们跟猿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我写的书呢它还有一种情绪在里边，什么情绪呢？就是我们要保护它们，要爱护它们。第三章呢是进化，就是人猿相依别，进化几春秋。我是做这样的描述。 那么第四章呢叫猿猴的分布，叫自天南地北在亚非拉美。哎，就这十个字就把猿猴的分布的大规律给它总结出来了。然后第五章呢是猿猴的形态，外形随各异，貌合神不离。大家知道这个猿猴是都是非常有这个神韵的动物。那么第七章呢是猿猴的运动，上下腾挪移，运动怀绝技，对猿猴的不同的运动形式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第七章呢是猿猴的食性，啊，民以食为天，猴以食为先，哎，这是关于它吃什么。啊，第八章是猿猴的生殖，猿猴性取旺，相爱没商量，哎，是关于猿猴的这个小日子他们怎么过的。 哎，重点是繁衍后代的这个， 哎，对，比如说他们结婚是有不同的婚配原则的，有两口子的，有一夫多妻的，还有几夫多妻的，不同的婚配形式。 嗯， 第九章呢是猿猴的社会，猿猴是一种什么社会呢？它是分布在森林中的一种小社会。第十章呢是猿猴的通讯。什么叫通讯呢？就是 他们怎么联系？ 对，怎么联系呢？ 他们什么时候发微信？什么时候用打电话？ 哎，所以我说叫视听嗅触觉，哎，就不同的这个感觉，望闻和问切，哎，这就是猿猴。实际上，望闻问切呢，既有视觉，又有听觉，又有触觉，这就是猿猴的通讯方式。 我听出来了，郭主任，您刚才说的这本书啊，《猿猴那些事儿》，要是大家把这本书看过以后啊，就基本上对猿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您就知道这猿猴它，衣食住行，然后吃喝玩乐的情况都是怎么样的了。 没错，这本书的这个简单的我跟你说一说呀，就是人和猿猴啊，我们本来都是近亲，我们呢已经经历了几百万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人和猿猴好像呢已经相依别，已经认为他们是动物了，我们好像是脱离了他们了。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猿猴全世界呢总的来说大概有400多种，它跟人类到底有什么关系，它是怎么生存的，还有一些哪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猴子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性情，哎，我在这书都有详细的介绍。而且呢本书呢目的就是引领读者走进一个活生生的猿猴世界，人们呢就可以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这些可爱的生灵，人类的至亲呢，以情相待，另眼相看。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人、猿和猴的区别。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郭主任，您看啊，咱们刚才说到您的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又说到您的第二本书《这猿猴亲子图》，那么这两本书啊都特别适合成年人看。但刚才您在谈到了这个猿猴那些事儿的时候呀，听众朋友如果仔细听的话，您就会发现那里面的那些语句啊，或者是那些几章几章的这个名字都取得特别有趣儿，而且啊还特别适合儿童阅读。 对， 那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本儿童的科普书了，而并不是说一本给成年人看的书了呢？ 实际上这个科普啊，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严格。小孩只要是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只要是爱好者，都不妨可以看的。 嗯， 因为这里边是图文并茂的，有很多插图。 嗯， 而且它的这个标题，就像刚才你说的，是比较轻松愉快的那种标，那种副标题。 嗯， 因此不是非常专业和晦涩的。行，如果要是按照这个书的这个阅读的层次呢，我觉得更适合中学生来阅读 啊，就是作为一本中学生的科普读物。 对， 其实现在啊，看科普书，尤其是家长给孩子选择科普书的时候，真的挺有讲究的。 嗯， 如果您给大孩子吧选择那种特别低幼的书吧，大孩子觉得看了以后这什么呀都知道。 哎，是。 如果您给这个低幼的孩子吧选择那种特别难的这种科普书籍吧， 又 看 不懂。 所以我们在介绍科普书籍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年龄分段要跟家长朋友说一说。 作为出版社包括我们作为作家，科普作家，我们也是有这个目标人群的。 嗯，接下来郭主任问题又来了啊！你看您前几本书都是给成年人写的，写猴子的书啊，那这本书怎么就改成了给这个中学生写的这猴子书呢？您怎样从这个给成人写书变成了给这个中学生写书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实际上，比如从刚开始那本书《世界猿猴一览》，那个之所以是主要是以给专业人员， 业内人员所作为参考书和工具书，就是说成年人看的，它呢实际上是有一种目的性的，就是当时我作为饲养员的时候，作为猿猴或者灵长类的工作者，苦于没有工具书，所以是为了解这个急，所以我才出的这么一本书。而我逐渐的开始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作为科普作家了，我开始面向大众，特别是面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所以我的这个出的作品呢，就开始有一些倾向面对这个广大的青少年了。所以这本书《猿猴那些事儿》，从它的题目就不是一个专业书的题目。在《猿猴那些事儿》这本书里呢，虽然是十章，是从猿猴的概念、分类、进化、分布、形态，还有运动、食性、生殖、社会、通讯这样来排列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啊，给大家主要讲讲一些关于猿猴的故事。 我们来听一听这故事 啊， 和猴子有关的故事。 对，实际上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呢，大家都知道，一说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说啊，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其实这是一种比喻，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人类的祖先并不是人，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那么人之前有是什么呢？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是从，我们用一种最俗的说法呢，是一种远古的灵长类或者类人猿，但是呢，当时呢也可以说就是来自一只猴子。实际上这就是在这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提出来的，由低级向高级的这种进化。那么当时呢，作为达尔文的一个铁哥们儿叫赫胥黎呢，他坚决的这个赞同这个进化论的观点。可是当时啊，这种社会啊，还处于就在欧洲文明的时候，那时候啊还处于这种神创论，他认为人呢是上帝造的。这个好胥黎呢就认为不是，他非常赞同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进化这种渐变论，认为人呢是从，他当时呢就是说人是从猴子这样描述进化来的。所以当时就很多这个学者，包括牛津的这个大主教啊，都去这个跟他辩论，甚至说啊，你说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这个好胥黎先生，你既然相信猴子是你的祖先，那我想问问你的爷爷还是你的奶奶是从哪群猴中变来的呀？就好像特别的具体的说了。然后这个郝胥黎呢就给他对他驳斥了一番，认为他对科学呀、和人类的起源呢非常的无知。所以就是我们就引发了一个这个故事。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叫进化论的观点，而不是神创论的观点。现在你说从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谁还会相信说我们人是上帝造的？这是一种神创论。我们都知道是一种古老的类人猿是我们的祖先，这样的观点。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起来分享《猿猴那些事》当中的特别精彩的片段。刚才说的啊，是这个猴祖先的故事。感谢郭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和那些亲密的猴子的故事，还有他最近的工作的故事。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再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却给我背影，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我被放逐的心又要往哪里去？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的完美，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你要的再也不是我能给，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眼看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